李师兄。 慢起来呗，刚才你太知道了。好冷秋。 あの、 Oh, my God. Oh, Thank you. 是怎么分析？那怎么分析？ Oh, God. الا شو شرط الخبز انا Yeah.

Okay.